愁连催带无心也难梳妆，俺想到我的丈夫受苦，在何处免不了搬砖卸瓦昼夜忙，身躯太瘦有谁怜念，官长强迫苦非常，想到那大马林深卷怎受，叫你亲连心万里挂肚前长啊，我还也别悲，撇的奴独守空闺，灯影儿暗，每夜常想到月落西方，自对天涯拨云片片，秋风古道红叶飞扬，思者等断肠的情况将如何是了，可怜哪、苦命的郎君幻想啊，才能够风清 啦啦，从空而降，清风 知今夜在谁家藏妾题，他乡何处有爹娘，茫茫衰草迷天地，冷冷寒烟过孟姜。这是何处的钟声不住的响，大概前边那游村庄，我顺着声音寻一个去处，树林隐隐透着灯光。这家人走进林中，擦擦眼泪，原来是个小庙儿上供着龙王。我就在供桌前边安宿一夜，可怜我一片前心为父郎。我打了打尘土，行李放下，斜卧在供桌前边，哪管地冰凉。这家人眼望着月光啊，飘飘地在说嫦娥呀，您怎不可怜我寻父的苦梦乡，我那有灵的娘娘。能不能给那女一个梦，送寒衣，折一折我的丈夫在外受风霜，家人身倦翻河沿，一片迷离入了梦乡。来了见一个人影儿面前站，一股蓝绿面带着惨伤，走上近前忙叹气，气呀，莫非你不认识我范启良？你本是万里通光来寻我，不知好粉身碎骨报答了娇娘。梦里的家人说，父母来已，悲喜交集满江郎，走上前来说君万福。梦惊醒，休梦在外，月影横窗，哪有个坐起来，定了一定，见满天的秋星，遍地的寒霜。我最想方才做了这个梦，好叫我一醒，大不祥。莫非说我的丈夫他真有山高水远，因此上神魂颠倒，噩梦一场，做梦全都是心头啊想，思念的心切没有准章。天已带亮，处处暖日，地也经湿，花花寒霜，不听得呼 呀乱叫那松梢上，飞了黄莺回道旁，家人站起来把鲁莽拜，蹲身慢慢背起行囊，乱伤心小姐我方知，情不知心，听人说山海关前攻城正忙，这一日家人访到边疆境，见风景人烟不寻常，瞧了瞧一带长城连军岭，真乃是倒海一山人力能详，但只是我的丈夫音信无有下落，忽然间来了三五工人皆成行，一个个形容憔悴，衣服褴褛，手拿着千纸，面带着感伤，家人上前飘飘的来，我得个消息问短长，众人止步留神看，见家人和容月色个带着惆怅，虽然是不群金钗，一身的尘垢暗含着超群体态出来的端庄，家人说修筑长城民富内，我的丈夫随中做工，他叫范启良，我是他妻孟姜女，离家前来送衣裳。众人听说齐都伤感，哦，你问那范兄弟么，我们大家今日前来为伴郎，他不惯勤劳，命也顽固，不忍得暴露尸骨，葬埋在城墙，立下了三尺薄石为继任，上边有令夫的名字，咱这范启良今天是接近重阳，停工考上约会着大家前来烧纸尽朋友的情长，众工人正诉前情怀未了，哎呀呀，孟姜女相去瘫软卧道旁，板上家人重苏醒，桃腮不住泪两行，哭一声驸马坑杀我，上苍何故绝伴郎，实指望叛徒归来得团聚，又谁知石沉大海尽渺茫，曾记得临行之时别小气，叮咛的言语记心旁，你曾说夫妻好比同林鸟，狂风吹散两分章，茫茫天地难回首，那我是哪有人家去孟姜，家人哭得如酒醉，就让是铁石的人文也痛伤，只哭得空中飞鸟难展翅，只哭得山中走兽似绵羊，只哭得山崩地裂一声响，哗啦啦 把长城哭到一段墙，家人山木留神看，露出来一副尸骨泛凄凉。孟姜女急忙上前认夫骨，惊动了使臣起走秦始皇。秦始皇召见孟姜，家人不润抱夫骨，身投大海兵赴汪洋。这就是孟姜女渡长城，令人难忘，真撑得起亘古无双，一位贤良啊，美名在万古扬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欣赏了骆玉笙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《孟姜女》，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欣赏精彩的曲艺唱段。

人只气得浑身颤抖，怒气勃发。大观园出现这肮脏之物，有殿我们失礼人家，倘若是传扬出去，岂不把贾府的门风糟蹋，奴仆们定有些苟且之事，今夜晚命凤姐带着人到园中搜查。王熙凤奉了婆母之命，立即招来了十几名心腹的婆子丫鬟。都是谁呀？有平儿、风儿、来喜家、来旺家、吴兴家、周瑞家，还有送春囊袋的邢夫人的陪房妈妈王善宝家。王夫人再三的嘱咐，如果要是搜出来可疑之物，一定要照府规是严加惩办，绝不留情。听此话，丫鬟婆子们是人人捏着一把汗，担心的是不知道今天晚上哪位姐妹又要遭责受难。唯有那邢夫人的陪房王善宝家是洋洋得意，越想越美。这个命令下得好，借这个机会把大观园里那些骄横的丫头骗子的锐气杀一杀。他们平日间找我的面，除了敲山震虎，就是指鸡骂鸭的念闲杂。虽然说邢夫人是大方，可没有二房王夫人的权势大。谁不知王夫人和凤姐儿婆媳俩是荣国府的一把大拿，这就叫主多大来奴多大。邢夫人少权没势，我们丫鬟婆子就得守压。今晚上派我跟着抄检，叫你们认识认识邢夫人，她的房中有一位耶，拿得起来耶，放得下耶，事儿能主，我说的上话耶，一品的大陪房我王善宝家。如果要是查出漏来，一可以给我老婆子出出气，二可以在夫人面前请功受赏。想到这儿抬头一看，哟，到了怡红院了。不都说晴雯身上有刺儿，哼，今天呢，我就先要碰碰这个带刺儿的。好，搜他。老婆子冲着凤姐儿，把二奶奶叫啊。二奶奶，这可是宝二爷的怡红院，咱查不查？王熙凤把头一点，进了院啊。老婆子带着众人往丫鬟仆妇的屋里扎，不多时把各个丫鬟的东西都翻遍了，只剩下晴雯姑娘的几只香香。这袭人刚要替晴雯把香香打，门一响，闯进来带病的晴雯，怒目斜视王善宝家，气哼哼高举起香匣，把里面的东西都倒在地上啊。走吧，有什么私货你随便拿。哟，姑 我们这可是奉了太太的命啊，你不让搜咱就不搜，摔摔打打为什么？什么？你奉了太太的命？告诉你，我还是奉了老太太的命啊，奉命到这伺候宝二爷他。太太那边的丫鬟婆子我见过不少，我可没见过你这个号的人模狗样的大管家。丫鬟婆子们不敢出声是心暗笑啊，得这回啊叫你瞧瞧带刺儿的晴雯怎样拿刺儿是把你扎。离开了怡红院，匆忙忙进了那潇湘馆，依然是两手空空，没翻出什么。走过了曲折的画廊，来到了探春那门外呀，见院门大开，灯笼高挑，人声嘈杂。王熙凤见此情景，心中暗想，不知道这位姑奶奶又把什么主意拿。但则见探春姑娘早就迎出屋门外，叫嫂嫂，我恭候您的搜查。我这儿的丫鬟婆子们要是贼样，那我可就是窝主。他们偷来的东西无疑问呢都交给了他的主家。说着话走进了屋中，丫鬟们打开我的箱子柜，二嫂子快下命令吧，叫他们来搜查。还没等凤姐儿搭话呢，嚯，老婆子伸手就把香笼打，脖子伸得老长，往那箱子里边扎，前前后后，上上下下，左右的大开弓是一丝儿的紧划拉，撑了半天依然是那空手两把。探春女见此情景带笑把话发，有脏没脏 啊？没有，既然我这没有，可不得再搜丫鬟们的香香。老婆子连连点头，哎呦姑奶奶，哎呦，您可真替我们底下人说话呀，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啊这样的好主家。您看他得意忘形，就像鬼迷了心窍，凑到近前把探春的衣襟拉。哟，这样的姑娘那谁不称赞呢？刚说到这儿就听啪嚓一声，被探春打了一个满脸花，立刻间鼻青脸肿，顺着嘴角流血，疼得他一吸气咽了俩门牙。常言道打牙往肚子里咽，他可应了这句俗话。老婆子暗憋暗气，成了点桌腿的癞蛤蟆。见探春杏眼圆睁，柳眉倒竖，你是什么东西敢把姑娘的一脚拉？今儿个我看在大娘的面上，不然的话叫你背朝天脸朝地由院里往外爬。王熙凤劝解了半天匆匆离去，老婆子手捂着腮帮子是徐庶进曹营一语不 王熙凤带着众人刚走了几步，便来到了惜春姑娘的门前。老婆子心中暗想，唉，是非皆因多开口，烦恼只为抢出头啊。看起来呀，我得稳着点喽，别逮不着狐狸弄身骚。哪知道进了屋一搜，吴兴家竟在丫头入画的箱子里翻出来好几件男人的东西，有玉带板子、锦鞋丝袜、银刻子、丝丝纱。老婆子一见，方才的想法又变了光，看起来呀，还是有贼狼。我是没白掉，对这俩门牙，在夫人面前该着咱说话。心疼他的俩门牙没少哎，一挑精神头大牙、赶上前摇一唱，叫了声带小如花，这些野汉子的东西都是哪儿来的？你快说实话呀。贾珍大爷上次给我哥哥他，没处搁没处放，在我这占存下。我若有半字虚言，情愿受责罚。明儿个一早就对对这个茬儿，当真是贾珍大爷给的，这事儿就算罢。老婆子一听，得，馅儿饼抹油，又算白搭。您看他无精打采地往前走，心里头七上八下乱如麻，抬头看迎春姑娘在这儿住，他忽想起我外孙女思琪伺候他。老佛爷千万可别在他这儿出事儿啊，我要敷衍了事儿，马马虎虎地来盘查。进了院见迎春姑娘已然入睡，凤姐儿说不必惊动姑娘她。王熙凤知道思琪是王善保家的外孙女儿，不由俺把主意拿，今儿个晚上老婆子就像凶神附了体，咬牙撒狠的来抄查。常言道是亲三分香，对思琪我看看他怎么搜来怎样查。一霎时别的丫鬟婆子都翻遍，只剩下思琪这箱子的敷衍了事的抓了几抓，那嘴里还喊没什么。老婆子将要盖箱盖，这可惊动了周瑞家。怎么搜别人你比那四大金刚那劲头还大呀，恨不能啊找个豹子把箱子底儿刮呀。到了搜你的外孙女，你是不掐不咬断了尾巴，我可不听你这一套。想到这儿假意呆笑把话发，哟老姐姐 今儿个晚上可把您呐累得够呛啊！歇会儿，歇会儿，这么大岁数了，您快歇会儿，我替你仔仔细细的查一查。说着话，忙往箱子里边抓一把。怎么这么巧，碰上了几宗无间是忙往外来，是一双男人的锦缎靴子，粉白底儿，还有那丝棉的袜子绣着花儿。他趁热打铁，一伸手这一个小包手中拿，打开小包留神看，黄澄澄，金灿灿，同心如意，玲珑剔透，是闪光华。还有一张淡青的字帖在如意上放，可不知上面写的啥。老婆子一见可有点见傻，我怕什么就有什么。二奶奶，这字帖上边写的啥呀？王熙凤接着手中慢条斯理的念给大家：你给我的香珠二串今已查收，今特寄去香袋一个，略表寸心，千万收好。表弟潘，潘又安。念罢了字帖，婆子丫鬟们哈哈笑，冷眼瞅着王善宝家。老婆子觉着周身上下都不得劲儿，头昏脑胀，腿发麻，大汗珠子吧嗒吧嗒的往下掉，一个劲儿的用衣襟把他的眼角擦，结巴了半天说不出话，恨不能找个地缝往里扎，扑通一声跪在地，啪啪啪，一个劲儿的抽嘴巴。原本想借着抄检把人整，哪知道安心不善整了自家。这一回抄检大观园，只闹得丫鬟婆妇人人自危，心害怕。到下回请问被遣还原自己的丫鬟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欣赏了单弦名家张国英演唱的这段单弦抄检大观园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大鹏感谢您的收听，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87.6兆赫。